A flying camera, the flying camera. Spaceship 就是太空船啊，这样一些词。另外呢，还有一些和天气有关的词，比如说阳光。阳光怎么说呢？在这一课当中呢，还出现了一些比较有用的短语，比如说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weather report， weather report。词携带 carry 啊，在课文当中呢谈到 satellites carry cameras， satellites carry cameras， they sh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 they sh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 通过研读这些气Satellites can, but satellites can. 在课文的后边呢，出现了13个这样的问题，我们来试着回答一下。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do satellites carry? 卫星携带的是什么？第六课的第一个单元我们就学完了，所以大家在相互讨论天。 不断地道口语练不完，精彩文化乐不够，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 脑洞大，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和谐生活需要